需要强调的是，并发控制机制它主要是为了保障数据库管理系统中事务的隔离性。在事务的并发执行中，如果一个调度中的事务之间没有冲突，那么并发控制机制的作用它就没有发挥出来。并发控制机制主要是用来解决调度中并发事务之间的冲突和急变回馈，使得事务并发执行的效果与其串行执行的效果是完全相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有些协议会尽可能地让冲突的事务按照某种顺序来串行执行，这在情领阶段封锁协议和时间戳排序协议体现得非常明显。好，关于第11章并发控制机制，我们就介绍到这里。